习惯说谎，只是变成熟了吗？有一套房子之后，才能去爱别人吗？总是以为成功之后就能抚平伤痕，欲望变卖这错过的人，当青春耗尽，剩面目可憎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。 每天几乎全部时间都要在室内度过，你说等到周末就可以出去，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鸟的叫声了？有多久没有听到大海的涛声了？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你，该出去走走了？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生活。 Yeah.

密云水库周边将添一条长140公里的旅游走廊带，连通整个密云北部地区。二期工程将于今年年内开工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最近网上有一个挺火的新闻，七个已经从杭州某家公司离职的前员工和一个打算离职的现员工，加上两个在职员工一起吃了一个散伙饭，发了一个朋友圈。而公司的老板在看到之后呢，就把聚餐照片转发到了公司群里，让参与聚餐的在职员工主动提交辞职报告。那这年头别人发个朋友圈也有可能被解雇啊。今晚就想要和你聊一聊对待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待的呢？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，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，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，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独自安排，总叫人无奈。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。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？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懂得珍惜以后回来，却不知那